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

己的罪恶。 在你身边，祝你平安。

生活里也有平凡的梦、yeah、可能我天生爱闹却不懂如何搞笑就不是我了，好头痛，只能用微笑回报。换太多媳妇，不如我赤裸裸游泳。Oh yeah， 看似像一把刀，我是在给你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都送。不是说说就能成功，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？信就信，否就否，只想反正没人懂，有没有？不要再闹了，你真的很啰嗦。我跟他到底有没有成熟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，别啰嗦。有没有喜欢你？要你退过了头。 春天，我刚发芽， 我走。

相熟相砌不声不响，我跟你已改变，已无言。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，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，像天涯那一边。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，我留着你在身边，心仍然很远，我想伸手拉近点，竟触不到那边，就欠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却很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